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剛才呢我們就沙盤推演究竟這個楊潔篪蓬佩奧會面，我不知道有沒有拉到，因為未有官式公佈的，應該一直都 是傳出來的消息。而這個究竟6月18日人大會議裡面，即是人大 很快的，後 天就是今天都16日了， 時間是交到剛剛好的， 星期三見的話的後天就是了， 是啊， 是啊，咁究竟会唔会系喺六月中系冇 table 呢个法案咧？咁样， 嗯， 咁究竟呢个法案系咪中共已经在手咧？好多人都会推测，喂，如果系，点解佢嗰个咨询唔会有一条具体啲嘅条文去咨询嘅咧？ 系啊。咪即係咪就係好奇怪咯？ 都係一路出口術打嘴炮嘅啫。鄧中華都係噶。 你而家條文又未有，跟住就話啦，就唔係喊喊口號係嘛？禮真噶啦， 跟住咪又講到又話你，哦，見到一啲你唔應該冇能力見嘅人，咁就即係勾結外國勢力啦。咁佢咪而家放緊呢啲咁樣嘅？ 係啊。 即係喺度空空一路都係，其實好多人喺度參與緊呢個恐嚇香港人嘅。 咪其實講真嗱，你唔需要理咁多嘢。其實佢最盡啦，就係咪攞翻澳門嗰條就照版主碗擺來香港啫， 嗯 啊，但係你又唔好期望佢啦。嗱，我有好多人咧就鬧呢一個大律師公會話係貴咗，因為大律師公會上個禮拜出咗一個咁樣嘅公開信，嗯，就問啊嘛，你係咪應該要全部用翻呢一個即係普通法 條文 去寫啊咁樣樣。嗱，大律師公會。嗱，佢話一又係咪要有呢個日落條款啊？講呢啲乜嘢？其實就已經好 humble， 好 humble 噶啦。 即係我覺得就係話，如果你做一個政治團體，你問呢啲説話咧，你更加一定係唔應該去參選添，係嘛？但你問到咁樣嘅時候，係咪代表你接受呢？咁但係你竟然你真係逼出呢一個啊鄭若驊走出嚟講， 話日落條款唔需要嘛？ 係啊，同埋喂，你竟然講到呢一個普通法係不切實際而且唔可行， 喂，仲要講到大陸同香港嘅法制好相似啊嘛？ 係咯， 佢話因為喺刑事法裏邊都係有無罪推斷，咁就等於相似。人哋講緊大陸嗰個顛覆國家政權， 係啊， 嗰個嘅法律觀念。跟香港是完全不同的，不是講緊你刑事舉證和審訊過程的，大佬 一時時 的， 其實 brain cell 都不夠，大佬鄭若驊 嗱，黃振文啦，即係以前做過呢、這、一個即係中聯辦的法務部部長啊嘛，咁、佢就之前講過，就係話中港嘅講國安啦，就其實就冇一國兩，就冇一國兩制嘅，國安就一國一制嘅，佢之前咁講嘅，但琴日咧。即係我見到今日唔知信報又即係寫佢啲即係佢哋啲講法咧，就話我唔係嘅，其實而家啦就對香港已經好好噶啦，就話其實一國兩即係而家你國安咧都係仲係比香港有一國兩制嘅。 其實你問我澳門模式，我一早已經講佢嘅底牌就係澳門模式， 就係、是、澳門模式咯。 澳門模式你睇下李家超最近講嗰啲嘢，其實即係澳門喺司警。下面成立一個國家安全行動處、國家安全情報處，就是四個部門，國家安全政策推廣處，還有一個不知乜春嘢嘅啦，係啦，總之四個部門，呢、這個就是澳門模式。 唔係，佢仲想就係將嗰樣嘢本地化，就話俾你聽啦，就嗱學澳門咧好嘅，因為咧成個國家安全委員會咧都係由特首。 咪就係而家嗰啲咁嘅李家超啊、鄧炳強啊嗰班友咯， 執法咧就係交俾警察做嘅， 法院就喺澳門嘅，不過就外籍法官就冇得參與。 咁但你再 sell 特首同埋警察已經冇意思啦。 唔係嗱，我就係話，如果佢真係想立法啊，嗱當然我都驚自己做咗燈神，但我都要作一個推論。做正常，如果做一個咁嘅立法工作，就唔會咁樣周圍去兇人嘅喎。你明唔明啊？即係話等於阿 Anthony， 我賣層樓俾你，好筍嘅。嗰層樓喺地鐵站上蓋，旺角四通八達，係嘛？去好景又近，去廣華街又近，咁啊去上海街仲近，咁咧然後就 度度都近嘅喎， 梗係咁講㗎啦，係嘛？係上樓麻煩啲嘅啫，因為冇 lift， 不過唔緊要，嗰啲樓梯好靚嘅，好舒服嘅，係 嘛？ 啲梯級其實嗰個係一個爛到冧嘅舊樓，係冇 lift 嘅，然後我話俾你聽出面街賣緊呢啲咁嘅單位最少400万，七百尺。我而家益你啦，450万。你梗係咁講噶嘛？你點會話俾你聽？喂，嗰度隔離又係新 Beyond 嘅地盤賣粉嘅，後面就係雞竇嚟嘅。然後咧係舊樓殘到冇重建價值噶啦，已經係。而家人哋街賣緊450万，我500万賣俾你，你要唔要？喂，而家中共喺度 sell 呢個國安法就係咁 sell 嘅喎。你問我是不是不合乎常理呢？我覺得真的 不是。 你看劉兆佳，我那天跟邵善波在時點31辯論，我只是問了一條很簡單的問題。我說如果一個市民穿著一件香港獨立的 T 恤出街，會不會犯法啊？這樣。我當時我 expect 他是怎麼回答呢？唉，不會的，這些東西怎麼會入國安法裡面呢？誰知他說，不是，如果我是檢控官一定告。我說喂，現在在現行普通法裡面這個人沒有犯法的喎，其實是。喂，他不就等於我賣樓，剛才說的賣樓方式一樣，你當然老大都滾香港人入閣，這條法例沒有用的，你看澳門到現在都沒告過一個人，都沒有一個國安 case 出現過，你怕什麼呢？是嗎？即是你正路應該是這樣，鄭若驊如是，李家超如是，喂大哥，個個都現在變成張曉明那樣，對香港人苦大仇深，覺得香港人過去做了十惡不赦的事情的。 是的，還有現在你 我這條法例通過你就撲街了，其實是這樣的。 是不是就是 這樣說的？是這樣說 的。不是你不贊成， 那究竟想不想過呢？我想問 他，現在他還要推到極端到呢， 你 要妖魔化都是與民為敵， 就是 對 了。林鄭今早說的事就是這樣，大哥啊，即是他都不是哄你，而是兇你， 是兇到你盡添啊。那我想說你正路，如果你一個咁樣嘅法例，一條咁樣嘅惡法，你要香港人接受、外商接受、外國傳媒等等，大家都接受，然後俾你做，做咗之後你自加碼，梗係我過咗主體法例，然後跟住慢慢人大再加上去都得噶嘛。 好像曾玉成所說，怎麼會爭一時的呢？最重要寫得好嘛，不是寫得快嘛。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即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這盤棋在習近平裡面捉到這麼大，我們這些藝文真的看不通，真的。究竟他想過還是不想過？ 我覺得他這樣咯，即 有一種劇本是講得通的，他現在兇到你盡，然後突然間給你一支波板糖給你，就令到你不能夠不接受嘛。 即是湯渣華， 是啊， 即是說給你去回去東莞。 不是，有些人就 嫖妓合法化， 是有些人就講緊個咁嘅消息，就係話咧，中美兩國即係嗰啲好唔知嗰啲普通話人啦，即係如果中美兩國咧就傾緊咧國安法啦，嗱你通過咗個主體法律先，兩年內唔執行，咁呢兩年內咁你立唔立廿三條先？ 佢就話一定要立噶嘛， 係咯，咪就係要你立廿三條咯。 嗱， 如果呢兩年內嗱呢個就係另類日落條款啦。嗱，如果呢兩年內咧，你唔立廿三條嘅話，就係呢一 哦，即係佢 effective date 就係喺呢個2022， 係咯， 生效， 係啦。 咁就呢兩年內，如果你立咗，佢就可以將佢 即係變咗廿三條，就係波板糖啦。 咁刁轉， 係啊，咁你寧願食波板糖定爆炸糖啊？ 咁我寧願就食爆炸糖啦。如果係咁， 爆炸糖就 馮佩浩啊， 爆炸糖就攬炒嘛， 玩盡啲啦。嗱，你出老解啊嘛，咪出咯。你明唔明啊？你咪過嚟咯。咁我諗香港人大部分寧願食爆炸糖喎，而家 咪係啊，攬炒花。 喂，大佬過去一年都玩到咁殘啊，俾人你而家再整到話爆炸糖又如何啫？我諗大部分香港人已經去到咁嘅地步噶咯喎。 係啊， 係咪？你諗下最近呢兩個禮拜嗰啲戰狼出嚟咁樣鋪天蓋地喺度轟炸。香港人已經麻木曬咯，炸到已經係，即係我相信，如果佢真係要發揮一個兇人嘅效果，點解會係咁嘅咧？即係我等於社團斬人一樣。如果佢全周街喺度行話要斬人，我一定斬你噶，曹總，你唔好走啊！咁佢真係唔想斬你嘅喎，其實，係咪？點會係咁做咧？我真係睇唔透啦，我覺得，我諗真係要問阿蕭生，蕭生可能睇得透啲。 爆炸糖是有可能的，我覺得是。不是波板糖是有可能的，波板糖23條有可能。這件事呢，其實他亦都可以這樣在自己內部這樣游說嘛。他游說回習轉頭就是說，如果你有這樣的波板糖的話，那接下來這個立法會選舉呢就令到泛民自己內亂，他們自己分化。 有沒有國安法泛民都內亂的。 是。但如果你一定要是造成一個既定事實或者一個政治現實，你是不面對廿三條不得的時候，那你內部你怎樣去即統一這個這樣的立場呢？確實泛民是會內亂的， 什麼都flu咯，如果給我 是啊，哦，那你 什麼都flu，側側服 咯，你側側服，你喜歡要表態的， 除非你說所有反國安法的都要 DQ，就好像譚耀宗那樣說。咁我覺得就翻翻去我求上個禮拜問嘅問題啦，究竟捐九窿入去先，實現35+，一或係未入到閘就壯烈犧牲，令到共產黨再面對更大嘅國際壓力，就因為 DQ 曬啲候選人，即係等於其實呢單嘢1995年發生過㗎，肥鵬就話：喂，我唔要直通車啦，老平，你慳啲啦，係咁啊嘛，咁好啦。跟住老平就話：哎呀死啦！其實個臨時立法會對佢嚟講係一個炸彈嚟嘅喎。 啊，咪就係爆炸糖嗰陣時。係 啊，因為佢攬住呢個，佢以為唔使做噶嘛，其實點知要真做嗰陣時。結果臨時立法會咪就喺深圳開會，跟住97之後。 咪就變咗歷史笑話咯。 就變成一個笑話，佢都唔敢做到真做啊，因為佢覺得喂死樣衰到爆，係嘛？外商又唔接受，跟住啱啱主權移交就趕 Q 曬啲議員走，佢咪舐瀨曬嘢咯，其實。臨時立法會對他有教訓嚟嘅喎，你唔好以為做戰狼好過癮喎。即係當薩達姆侯賽恩發覺就係、是、喂 bluffing 完之後，原來美軍登陸嘅喎，會揾呢個大殺傷力武器嘅理由嚟去誅滅我嘅喎。咁所以我話佢而家都係床板夾住嘅喎。你問我，佢去定唔去咧？我覺得好多人就話你而家當我流㗎。我覺得張曉明唔似一個咁衝動嘅人嚟嘅。佢係呢個係一個演技方法演技嚟嘅，我覺得 推到盡咯。 係啊，佢劉兆佳啲全部有意識地將嗰個恐懼推到盡啊嘛，其實。好啦，推到盡個目的係乜嘢咧？我覺得一可能就喺中美談判裏邊去 trade 啦。你要我褪得，我其實本來我想去到絕㗎，一通過就拉黃之鋒㗎啦。 好啦，然後跟住你話好啦，咁你楊潔篪喺蓬佩奧喺夏威夷見面嗰陣時就話，楊潔篪就話嗱，你唔想我咁做都得，你俾翻啲咩我？ 嗯。 第二就係你頭先講波板糖理論， 嗯， 就係話 OK， 我你去到盡之後，我 trade 就係你呢兩年來立呢個嘅廿三條。你覺得佢嗰啲戰狼點褪咧？ 嗯。 即係全部而家戰狼呢兩個禮拜空群出動嗰啲， 冇所謂㗎。都話戰狼就係學同牛啫嘛，叫佢屙屎咪屙屎咯，佢哋咪自己死掂佢咯，係嘛？咁反正而家有阿湯家華呢個人出嚟 sell 波波板糖，咁佢 sell 波板糖唔係冇道理嘅喎，佢都係俾條路你揀嘅啫喎，其中一個政策 option 嚟嘅喎。嗱，而家我哋 即係 lesser evil 真係， 真係 lesser evil 啊！咁確實呢個就會好重演翻呢一個原則派， 即係待住先。 是啦，就是这样的东西嘛，其实以前都试过的啦。 不是，即是2010年政改方案咯。 是啊。 要不要那五席的新增的这个区议会，超级区议会议席。 现场嘉宾呢就 sell, 就 buy 爆炸糖多一点的。 等我数一数先。哇，大佬个个都喜欢吃爆炸糖，不 是, 是、啊、不是 Dada 那只。 不是 Dada 那只，大佬。 大佬这个真的拿来好像印度炸了牛的下巴炸了大笨象的嘴那些来的。 是啊，你 估 真的。 大佬你真的以为这个 Dada 那些啊大家不要搞錯喎、啊！我覺得香港人咧，經過呢一年嚟咧，真係已經鍛鍊到咧，即係一年嚟嘅超級進化，真係嘅，變成超級殺雅人咁嘅嘢。 唔怕你空噶啦，已經係。 我諗空到已經麻木曬，你諗下。劉兆佳，你諗下顛到係咩咧？否決預算案都要 DQ。 嗯。 都唔俾你參選喎、啊！佢而家話。 黐線！咁你叫立法會嚟做乜啫？真係。 是啊， 咁你不如 DQ 咗喺立法會裏面嘅否決不騰佢啦，只有棄權同埋贊成啦。 唔係，因為我認識嘅劉兆佳都唔係一個癲到咁嘅人，所以我覺得好唔尋常，你明唔明啊？即係有啲人突然間失常嘅，而家係。 唔係鄭若華嗰啲本身都係嗱，其實鄭若華都 是。鄭若華就傻嘅，我覺得。但係而家嗰啲老咗失常先係奇怪啊嘛。 老咗就係、是、係啦，即係冇以即係以前嗰種和顏悦色做戲。係嘛？氹你上床嗰、那個樣子都唔見曬啊嘛！ 哇！大佬全部都爆炸糖嘅，點解？ 係啊！真係以為個個都打打啫！ 哇！嚇得我啊！大佬幾廿條爆炸糖走出嚟，真係冇人食波板糖喎、 啊！冇啊冇啊冇、啊！你因為你一見到波板糖，諗起湯家華，大佬點食啊？ 啊！ 係咪先？有冇真？因為近排佢剪咗頭髮啊，以為自己剪咗頭髮真係後生咗個樣係。 佢準備上位啊，係嘛？因為佢老友張曉明兩個喺武漢大學上櫻啊嘛，上櫻花啊嘛，咁佢老友都咁行咯，咁佢諗住呢期自己上位啊嘛，可以。 唔知啊。 無一例外，我有冇睇錯咧？真係一個波板糖都冇。 冇啊冇啊冇啊冇啊！ 嚇！ 唔係喎，真係有人以為係 Dada 嗰只喎。 啊真係爆炸嗰只喎，呢個係。 係啊，堅爆炸㗎，係攬炒㗎。 係攬炒嚟㗎，真係 㗎。係輸身家㗎，會。 咁仲係一路嚟喎，爆炸糖仲係。 啊。嗱，呢啲就係民嘅，你真係一個二個都與民為敵喎。 嚇、啊？ 係嘛？ 嗱，咁就大鑊啦，我覺得。 嗯。 我唔知道我哋呢個民意幾有代表性啦。 嗯。 咁即係佢呢個。點講咧？拉到嗰個情緒最高漲，然後一下懟個波板糖俾你，咪冇用咯。 係喎，咁變咗你做咗小丑喎。 會唔會我哋要上街要求國安法咧？到時 我要攬炒，我要波板糖， 我要攬炒，我要爆炸糖，我變咗係係嘛？我要攬炒，我要爆炸糖，我要國安法喎，已經係。 喂，咁你要企埋去簽名先得喎，要。你同阿邊個邊個黃東勝一齊去簽名先得喎。 黃東勝唔敢啦，我諗佢而家都翻到去受把啦，已經受緊啦，已經係提早退休啦。我諗黃東勝， 嗯、 好似林濤文都出咗聲喎， 出咗聲，好耐啦，出咗聲。 係啊，英國外相都出聲喎。 係啊， 所以我就話黃東勝呢啲咧衰收尾，一世英明盡。 同埋內政大臣啊，即係英國內政大臣，其實都話建議就其實而家係放寬咗先啦，其實放寬咗呢一個 BNO 先啊。 嗯。嗱，呢個就係、是彭黛玲係嘛？ 彭黛玲 內政大臣就今日英國嘅新聞嚟嘅，就寫信俾呢個 Boris Johnson 英國首相。 嗯， 咁然後咧就話佢已經咧就係指使邊境嘅官員，即、就、係、是、海關啦、入境嘅人員啦。 其實點解會寫信俾首相？你唔係喺個內閣入邊嘅咩？ 我想他是 formally 即變成一個 policy、 哦、我都覺得奇怪， 很多人以為就要英國國會其實這個是他內政部的一個指示，是的， 就 是說拿著這個護照入境的，現在拿著 BNO 入境的，過去呢他會問你你有沒有逗留超過6個月，如果你一 indicate 逗留超過6個月的話，他就會不讓你入境的。咁呢個彭黛玲嗰封信寫俾邊境嘅官員，就係話俾佢聽，如果有人揸住呢個護照入境， okay. 而佢 indicate 佢話佢會逗留超過六個月，你可以行使酌情權。 係， 嗱呢個好關鍵啦，即係話由唔准變成係由邊境官員去行使酌情權。 嗯， 而行使酌情權嘅條件就係你要清楚話俾呢個護照持有人聽，你入咗境呢半年之後嘅時間係唔可以工作同埋唔可以領取福利。這個就是半居留的，其實當然你已經是有個居留權，但你那個工作可能還要等 working visa、 嗯、 你要有公司請你，你申請再去申請那個工作簽證。 他現在他這樣說，因為以前沒說過的，現在是說、這 個、 現在是面對 dependent 的問題。 是 他說新的 BNO 入籍途徑就會將加強 BNO 持有人和受養人進入英國和居留的權利。受養人、哦、 是 即是 BNO 二代、哦、 是即是你以前可以你加埋仔女的名字， 現在可以加埋仔女的名字，咁仲可以即係定居五年之後有權申請加入英籍五年喎、哦。咁呢個五年就你起碼你要續五次咯，你要續五次咯，係嘛？咁然之後期間 BNO 持有人同埋受養人可以工作同埋讀書，可以工作同埋讀書喎、哦。呢五年內 係即係，但係你要可能係要揾到一份工，咁你再去申請個工作簽證咯。 係 咁咪留喺度咯，可以。 其實得㗎，我哋 即係話佢入境係俾你揸 BNO 嘅人係可以。逗留超過六個月嘛，這個是最重要的嘛。那你逗留超過六個月之後，你用那個時間去找事做嘛。他不是說你，即是你不可以就這樣拿著個簽證、 嗯、 然後就等於工作嘛。即是你要找到工作然後再申請工作簽證應該是。 嗯、 即是那個 working visa 是等你延續你在這裡。而不是你拿著這樣入境之後可以住五年。 他就是一個條件而已，你不要犯法，犯法就驅逐你出境就是這樣而已。嗯， 我覺得這個是很快的改變來的，還有他是 還有啊，還有 BNO 持有人的配偶，配偶都可以、啊、配偶和18歲以下兒童皆可申請， 是啊，還有 Boris Johnson 的說法是會叫眼睛五國一起去實施的、啊、 是 啊，即是說不一定去英國的、 啊、是啊，去澳 洲 又可以， 紐西蘭、 加拿大紐西蘭又可 以，是啊， 可能與此同時呢他就限制中國的簽證了，即其實就是此消彼長的那條數，就是你想想，如果你一限制中國的簽證的話，將原有給中國人的配額給到香港人那裡、嗯、其實呢即在數量上面就不是那麼大負擔。 不是，我覺得除了英國之外、啊、我覺得最大影響是眼睛五國， 是 因為當你可以去加拿大澳洲的時候， 還有都是吸引的移民國家嘛， 喂大佬，這個就吸引到不得了啦其實是是不是、 啊、 所以我覺得彭定康真的有， 所以吃爆炸糖是有著數、啊、 彭定康真的有吉士、啊、我覺得是他去 call 那些英國的他認識的歐洲的 politician， 因為他做過歐盟的嘛、 啊 啊、還有他是真的一個資深的政客來的嘛，他雖然退休啦、啊、你總好過很多人參與過香港事務那些全部不出聲的，現在 是是啊，是彭定康一路企出嚟嘅，到而家都仲系。 唔怪得咁多人食爆炸糖啦， 爆咗之後可以去眼睛五角， 咪系咯，著數喎、啊。咁唔怪得唔怕你空啦。 嗯、啊？唔係、啊，如果佢 lobby 埋眼睛五角嘅話， 啊咁 唔係喎，屌仲、啊、包埋美國嘅喎，話事。 梗係啦， 係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 是啊，所以我要多謝共產黨。 同埋紐西蘭移民嗰個條件係好 harsh 嘅喎， 係 投資移民要好多錢嘅紐西蘭。 係啊，咁所以你咪賺咗咯， 賺突啦！我諗嗰、 啊、 五國嘅居留權加埋，我諗 唔係我諗要揀添啊，係嘛、 啊？到時可能網聚城寨網聚，究竟喺雪梨定係喺呢個 咪咯 皇后鎮 Queenstown 一齊跳 bungee jump， 我哋 一齊網聚。或者在溫哥華一路食呢個超級大蝦餃，或者在波士頓食呢個龍蝦，定係去英國食 fish and chip 咧？咁樣可能下次網聚要問一問大家。 即係變咗有選擇困難症啊？係嘛？有一個 啊， 有一個選擇困難症喎、啊，真係。 同埋可能要開五個分部啊，花生 要啊要啊，好大鑊啊，真係。 使唔使啊？ 係咯， 開五個分堂啊要。 係啊，要咁樣搞啊。 咁樣先至有機會。嗱，所以我就係話，千祈不要絕望，真係。 嗯。 究竟中美嗱應該就埋牙傾㗎啦，我覺得。咁埋牙傾之後，開大定開細咧？咁樣就要睇下佢六月十八號佢擺咩上去啦，擺唔擺？擺咩上去？如果佢擺，即係傾唔掂數啦。嗱，就算擺都好，唔係世界末日嚟嘅，我覺得。 嗯。 即係等於老平話：嗱嗱嗱，你彭定康啊，你唔好 table 呢個區議會，唔好刊憲啊！刊憲嘅話，乜都冇得傾。 佢可快可慢嘅嘛，就算佢擺嘅 主動權喺佢度 嘛，咪就係咯。即係佢擺上去，起碼佢仲有一個談判嘅張力喺度。而共產黨永遠是要製造啲張力，先至令到自己好似有個。 哇！呢、這個口號幾好喎，攞嚟做 banner， 我哋啲聽眾阿 Chan Nam Fei 嘅話，支持國安法，全家去移民， 係嘛？ 幾好，我覺得 幾好喎，又 係啊，實五眼成債呢、這個都幾好，呢、這個係嘛？喺眼睛五國裏邊成為呢、這個，即、就、係、是、逼我。走向全世界成為全球企業嘅啫喎。當如果之後我哋諗下喺邊度上市好咧？ 係咯， 應該都係倫敦上好啲係嘛？ 嗯， 定喺紐約上咧？ 是但啦， 不如分開啦。你哋上紐約，我哋上倫敦啦， 都得喎。係 嘛？ 然之後喺你嗰邊即係掛牌做呢、這、一個呢、這個預託證券喎，又可以。 嗯，或者我炒你嗰啲，你炒嗰啲， 係嘛？ 一齊炒上去， 互炒啊嘛？ 係啊。咁都幾好呢個方法， 交叉持股喎，可以。 哇！咁唔怪之得個個都揀 Dada 啊，真係。 係咯， 有人就話係咪仲有日本喎？應該日本就唔係，而家就係想吸納啲金融業嘅從業員。 日本喺度諗， 但日本好衰格嘅，你揸 Working Visa 係冇辦法申請居留權嘅。 嗯。 你做幾多年都好， 係嘛？ 係入唔到籍嘅應該。嗯，即係攞呢個嘅工作簽證。 唔係，佢係賣口乖嘅啫，安倍係。 好簡單，安倍睇美國面色。 嗯。 睇美國佬叫唔叫佢出手？ 嗯， 如果美國佬叫佢出手，佢就會出手。佢會做咗爛頭卒先。 嗯， 譬如喺七國峰會啊嗰啲，佢會衝出嚟講嘢。 佢而家佢咪就係佢自己去主動去寫咯。佢有著數嘅，自己寫。 嗯， 啊，即係起碼嗰個話事權都喺佢度。而家係等德國埋班嘅啫。因為德國咧今日有新聞，就係話路透社咧已經掌握到一個內部文件，因為其實德國咧好重要，今年就係佢係一個呢一個歐盟嘅輪任主席國啊嘛。 咁其實歐中峰會啦，九月 係啊，佢要即係歐即係德國咧係要自己 draft 政策文件嘅，要自己 draft 政策計劃嘅。咁而本身咧即係已經 draft 咗喺度噶啦，三月嘅時候。咁但係而家好似話有啲字眼要更改，咁要加埋一啲咧價值觀導向嘅嘢喺入邊。再加埋咧，即係要強調翻嗰啲民主人權啊，同埋香港自治嘅問題啊，喺入邊可能會係咁樣嘅。咁所以咧，即係呢一個其實係可能係基於近來嘅壓力啦，係嘛？ 德國佬俾人鬧得犀利啊嘛， 鬧得犀利， 我諗美國佬都試下啦，其實。 咁梗係啦，因為你而家 G7 峰會啦，G7 成員國入邊啦，其實你見到特朗普咧，就似乎做一樣嘢，就喺度邊緣化德國。 佢唔會自己意大利 係啦，拉攏緊意大利，拉攏緊法國。 法國， 法國唔係其實嗱，法國就已經係揾呢個日本仔嚟溝掂咗佢。 嗯， 上個禮拜日本就親自去說服呢一個馬克龍，就喂你去即係支持呢、這、一個即係呢個香港嘅問題嗰個。 仲有打電話俾習近平啊，心 係啊，咁淨係就係冇理到呢個 德國 咯，德國就係其實俾啖屎你食咯，咪就係其實咪話撤軍咯。咪搞到你怕為止咯！ 德國佬係衰格嘅，我覺得，即係嗰種 real politics， 即係嗰種現實政治。 唔係啊，佢食相太明 太曳啊，係啊，食相太曳。 你食相食到喺度老屈黃之鋒係搞港獨， 係啊，呢個係好離譜嘅，我覺得係。即係你唔幫不得止， 係啊， 其實喺度落井下石，即係叫共產黨嗱拉佢啦，拉佢啦咁。你要德國外長把口喎， 係啊， 你估將來上庭呢個咪就係個 evidence 咯？ 嗯，係咪？所以我就話係好鬼。即係有陣時，大家對於國際政治嘅嘢不能夠太過一廂情願。即係呢啲係相當之賤嘅行為嚟嘅，我覺得係。呢啲外長講説話隔個渣，絕對唔會係失言嚟嘅。我話俾你聽啦，絕對唔會係失言嚟嘅，唔會係一時講多或者一時講大。 喂，你估？喂， 这个分离主义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来的，很敏感的议题来的。你将这个罪名扣在人家那里，你不是，你不是自己有深思熟虑过，不是乱这么说的。 梗係啦，喂大佬，即係呢啲嘢你累死人噶嘛，其實 係啊。 咁所以我就係話，大家記住，無論將來個煲底或者大中底喺大笨中底見，定係喺呢個真係香港嘅煲底見都好啦。 嗯， 大家千祈就唔好悲觀絕望。 嗯，冇錯。 始終都係即係當然，大家都會感覺到個把刀喺頭上邊喺度揈嚟揈去，嗰只惡狗喺間房嗰度行嚟行去，究竟幾時會？發爛咬人呢，大家都不知道。但我覺得整個國際形勢裏面呢，事實上它的形勢是比起去年反送中開始的時候更差 更惡劣，因為現在多了很多問題嘛。 對中共來說，你現在北京又爆疫情，裏面又拳鬥，然後跟著外面的圍堵形勢又形成，所以我就說美國現在就是出拳的時候。究竟它無論是軍事好各方面的壓力是不是集中一起出呢？大家就要，我想很快結束了，其實。 嗯。 如果星期三傾不成，六月十八號他真的擺 AOB 過，那就離了了，我覺得。大家坐定定。那當然你說離了之後，究竟他會不會現在一步六月十八號到位呢？我都覺得有疑問。我覺得。 我直覺覺得多數不會咯。 他會可能講了一個法例的大綱出來，就是講。跟住嗰啲戰狼又再出動，所以大家又要坐定定。我覺得，如果唔係拋兩拋，真係唔單止嘔啊，窒曬嘅真係。 嗯， 即係呢個浪其實係比起九五拆毀直通車，比零三年廿三條立法嗰個威 build， 其實呢個浪係最大嘅。我覺得， 嗯， 我哋而家經歷緊嗰個浪啊，係勁過九五九七過渡同呢個零三年嘅。 嗯， 只不過我哋因為已經由六月九号在个过山车那里坐到现在嘛，没落过车嘛。 你说去年九月， 去年二零一九年的六月九号。所以大家不觉得个浪那么大。但我相信如果你是外面看埋你呢，我想他们会害怕的。如果不是香港的人，或者香港人移居在外地的香港人，他们望回香港现在呢，他们会很害怕。 很庆幸自己移了民。 好多嗰啲廢老啦，嗰啲點解去到加拿大變咗藍絲啫？佢隔岸觀火同埋笑 Q 你班友啊嘛！佢唔係支持共產黨喎，呢啲人好賤嘅，我覺得。即係我都見過嘅呢啲咁嘅人喺加拿大，係咩咧？佢上咗岸，然後就係咩咧？見到今日香港淪陷，佢就會幸災樂禍。佢就話：第一，好彩我決定早；第二，你班香港人反抗都冇用噶啦，係咪？共產黨基本上都掟硬你噶啦，你嗌乜嘢啫？跟住就。嘥氣，跟住就共產黨唔係好人，不過你哋仲傻，呢個就係結論咯。聽到呢啲咁嘅言論，我就走頭啊！真係，我都冇唔會再花一分一毫嘅氣力去同佢哋辯駁啊！其實呢啲人其實根本乜嘢藍絲乜絲都唔係，而一啲好 Q 自私嘅香港人，呢啲香港人翻到嚟香港一樣俾人少，我話俾你聽。慢慢他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咯。你方呢啲咁自私的香港人移民到去外地，他會融入到主流社會咩？ 係唔得噶，佢一世私怨嘅。其實呢 一世私怨，一世咪睇最多睇明報，係咪？上網都唔識啊！我諗係咪最多咪去唐人街，最多咪去茶餐廳食個菠蘿油，就係佢哋嘅一生啦。咁你話幾可悲幾可憐啫？最後尾其實有一個好消息話俾大家聽嘅，就係呢、這個琴日我睇新聞呢、這個奧地利啊，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 啊？點樣？ 奧地利有一個很重要的國際的呢個 digital art 的一個大獎啊，係頒咗俾香港人， 係嘛？ 係啦，咁咧就呢個係兩位都要講一講嘅，其實呢個真係我覺得係幾感人嘅成個故事。咁係兩位嘅香港嘅，一位係喺日本工作嘅叫做 Eric 嘅一個廣告從業嘅一個廣告人。咁咧就同另外一位係 digital art 嘅策展人，就為香港以香港人嘅名義去報名。咁就去呢個奧地利嘅呢個國際嘅 digital art 嘅一個比賽嚟嘅，其實。咁咧就將連登討論區啦， 就集合埋一齊， 將呢個 airdrop 嘅文宣啦，將呢個 bewater 嘅嗰啲。 即係口號啦，連農場上邊嘅好多嘅即係 有將願榮光歸香港嗰啲嘢都 有嗰首歌啦，就寫咗一份三十幾頁嘅報告書，咁就喺呢個奧地利新媒體電子藝術中心，去即係ARS Electronic Center 就去參加一個比賽，咁裏邊就一個叫電子社區項目。Digital Community， 咁而呢個藝術中心就將數碼藝術金獎就頒咗俾香港全體嘅抗爭者，係表揚香港人喺運用數碼媒體嘅創意。 係冇錯。 咁呢個藝術總監 結合科技、科學同埋藝術作品嘅。 咁呢個藝術總監，即係呢個 ARS Electronica 嘅藝術總監，就接受呢個立場新聞訪問嗰陣時咧，佢就講。他說獎項是有五名國際評審，頒獎給香港人是五人一致的決定，而他亦都表示頒獎給香港人不只是表揚香港人的創意，這個重要是表揚香港人的勇氣。他說雖然這個藝術獎設立以來從來都未試過頒不是藝術作品，但是既然是跟電子社區相關的創意行動，所以亦都有理由將呢個獎項係頒俾香港嘅抗爭者。佢提到香港抗爭中建立嘅電子社區冇領袖去中心化，非常有創意，所以五名國際評判係一致認為今年嘅大獎係要頒俾香港嘅抗爭者。嗱，雖然好多人未必知道呢個奧地利嘅呢個即係Electronica 呢個新媒體電子藝術中心。但是我睇翻嗰個訪問嗰兩位香港嘅，即係 Eric Siu 同埋呢個 Joel Kwong 佢嘅訪問咧，佢哋都話一個重要嘅獎項嚟嘅呢個。咁而佢哋亦都好謙虛，佢話其實我哋係為香港人去參加呢個獎嘅。其實咁佢攞咗啲獎金之後咧，就會巡迴喺歐洲咧去拆展，就係將呢個 Be Water by Hong Kong Hong Kongers， 即係香港人叫人如流水啊！呢、這個 digital community 嘅金獎大獎咧，就會喺歐洲嗱，佢攞咗呢個獎項之後咧，去其他國家做展覽咧，就有個嘅即係好高嘅一個地位。咁我覺得即係有啲時候你會睇到一啲香港人佢哋無私付出咧，係將不可能變成可能。係嘛？即係你可能好多人睇到一週年見到你見翻阿梁寧傑。嗰啲照片啊，嗰張黃色雨褸，我諗好多人都好傷感。但係琴日你見到排隊嗰個情況， 排到去呢一個咩啊？係咪誒嗰個纜 車總站？纜車總站嗰度，係啊，排到去聖約室， 好犀利喎！ 由金鐘一路排斜佬喎。 呢個其實嗱，我記得舊年係最勁嘅時候就係六一六，係咪六一六啊？嗰個大遊行啊， 二百萬人 大遊行嘅時候就見到其實佢哋哇幾多人去走去制咧，喺呢個 Pacific Place 嗰度制佢嘅。嗰陣時 PP 都仲未好似而家咁赤化噶。 未嗰陣時，仲係唔俾差佬入去添啊！嗰陣時。 係啊。 係啊。所以我就話呢個係香港去到一個國際嘅世界裏邊，我哋喺八四、九八九之後都未到嗰個水平，我覺得真係。未能夠進入香港人，我覺得未能夠進入個國際視野，大家都係覺得英國同中共之間嘅談判，香港人好似係冇個角色喺度。 係， 但我覺得呢一年 ，even 喺雨傘運動一路落嚟已經係噶啦，我覺得。 我哋充拳都好緊要。 係啊，雨傘運動係一個第一章嚟嘅，第一個 chapter 嚟。咁中間經歷過分裂，經歷過好多嘅自己即係內部嘅鬥爭啊、矛盾啊咁樣，即係好多人都好失望。但結果去到去年的6月9號、6月16號就是爆發一個即是其實是6月16號今天是16號嘛。 是。 是一年前的今天其實是200萬人上街的應該。 沒錯。 是了。那我記得當日我在軍器廠街的灣仔軒尼斯道那條天橋那裡望下去呢是七點幾、八點幾的時 候。好勁。 我想是我一生人都唔會忘記。 我記得嗰陣時係著黑衫， 黑衫嗰日 係黑壓壓， 六一二係白衫嘅。 喺 PP 六九啊，六月九號係白衫。 PP 出邊嗰條行天橋，唔係嗰條行車天橋望落嚟係好犀利，係四條行車線密密麻麻佈滿曬人。 係啊，所以我就係話， 這一年大家真的好像坐過山車一樣，但是正正亦都是因為這一年那個的經歷呢，我們才去面對今天那個風浪的時候呢，是有一個的這個經歷是令到我們經得起這個風浪，我覺得結果是怎樣我們不知道，其實我們只是 hope for the best， 即希望香港是會過到這一關，最終是爆炸糖、波板糖、什麼糖都好，最重要就是我們自己不可以在這樣的情況下面呢，就他最想就是完了一件事，你看到現在一路為什麼50人限聚令啊，這些東西呢，他最想一路拖到這件事不了了之啊，其實但是不會的，因為你看到每一日上庭的新聞，你想想惡意事就罪名成立未判刑，赴湯蹈火就應該下個禮拜判了，是不是我們即係坦白講，喺今時今日嘅 赴湯蹈火係入咗罪嘅咯，係定咗罪嘅， 未判刑， 未判刑啫， 未判刑， 離曬譜嗰單嘢係， 係冇辦法，因為陸陸續續會更加多一啲嘅更荒謬嘅情況，係會上庭嘅。其實，即使佢撤控都好啦，其實嗰啲人已經係因為控方反對保釋而被坐冤獄嘅啦，其實已經係喺荔枝角嗰度， 好多人坐咗啦。 係啊，有啲喺赤柱坐 嘅。你雖然冇入到罪啊，但你係折磨咗幾多人啊？ 9000人被捕，200多人被控告暴動罪，係嘛？ 同埋最賤格啦，呢啲人咧，你最後尾雖然未入罪都好啊，呢啲資料咧，我懷疑都通曬上去嘅啦，其實。 哦，一定會。 一過關， 一定會。 一過關就扣你噶啦。 嘟嘟嘟嘟嘟咁 啊！係啊， 你唔使諗啊！而家呢個政府。是不用想的，其實就是說如果我們用過去一年的 time frame 的話，在今次這一年裡面，我們現在只是處於一個另一波的政治風浪的開始，去年就是反送中的開始，今年就是國安法的開始，但是我們今年香港人在國際裡面得到的關注和支持的程度是跟去年開始的時候很不同。去年開始的時候，國際社會對這件事嗰個嘅認識和關注程度是沒有現在那麼高的，特別是國安法現在這個。 有些事我哄下大家開心，因為去年我記得年底的時候，我看了一宗新聞，我很有印象，就說有個英國有個預言家，這個預言家呢就叫 Craig Hamilton Parker，大家可以找到的，他就預言2020年就會發生什麼事，有些事情中了，即譬如說即係呢個今年啦，就呢個冬奧搞唔成，冬奧搞唔成好難預測到嘅喎，好難預測到嘅喎。嗱，佢亦都喺度預測過Donald Trump 嘅彈劾案咧，就會宣布失敗，又成功又中咗喎，而且係會連任總統。呢個我哋唔知啦，未知道啦， 好快知道。 係啦，咁啊，亦都話。 但我想問，有冇預測天滅中共先？ 有啊有啊， 嚇！ 真係大鑊。 會唔會係法輪功㗎？ 佢就話咧。香港的示威活動會有進一步的發展，而且會有新的動亂，習近平亦都會同意做出重大的改革，將走向這個民主一套，亦都有些報道就說，即是中國是會走向即是三民主意識的改革，即是台灣 模式的， 是啊，即是這個是他 三民主意識改革， 是啊， 即是走台灣那條路， 是啊。嗱，呢一個其實係彭斯啦，兩年前佢一個即係對中國嘅問題嘅演説咧，其實佢都講過，其實台灣嗰個民主模式就應該係中國人啦嗰個模範嚟嘅，咁所以咧，嗱呢樣嘢大家可以睇下啦。咁其實佢就話，即係呢一個 Parker 咧，佢講到明就係話香港人嘅抗爭係會引發到中國嘅一場革命。 啊！呢、這個我希望佢一 我希望佢唔係蕭生， 一語中的 係啦， 係啦。Parker 當然唔係蕭生啦，佢應該係 Parker 蕭係嘛？ 咁啊，而香港進一步嘅引爆中國內地嘅騷動咧，面對政府將被推翻，習近平最後尾會同意徹底嘅改革，長遠嚟講就會根據孫中山嘅三民主義建立真正嘅民主，將來西藏會成為一個獨立嘅國家喎。 哦。成佢貴言，好啦，今集嘅時間就用一個咁樂觀嘅語言結束。結束之前咧，就 希望大家繼續去城寨的 Patreon 支持我們。那我們會有一個新的節目，就跟何俊仁的環看歷史就會回來的了。那回來之後呢，我們現在就會是呢，就是跟何俊仁的討論的題目呢，就會在那個的YouTube 那裡播出來啦， 嗯， 然後之後呢我自己在 Patreon 裡面呢就會有一個 audio 的版本呢，就是深入去再將那個題目呢就即是再深入去剖析的。我們第一集就是講這個太平天國，共產黨的 prototype 太平天國，這個也是很吸引的題目來的。我們現在呢就會在星期三明天就會播出， 嗯， 另外就加入了 Patreon 之後就有很多好處的，將來如果這個疫症結束之後，希望這個莫限聚令結束之後，我們有很多的活動可以重新再開始啦，讀書會啦、網聚啦等等這些東西，不同級別的會員都可以有不同的一些獨家的一些權利，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們城寨走下去。另外呢，我們的咖啡豆呢現在就為了不想大家上來呢，我們呢就會聯絡了一個速遞公司，就是黃色經濟圈裡面的，叫做 5D Express，就是幫我們呢可以去送到去大家家裡的，那你們如果呢是我們新一批呢，就星期五就會看好的了，因為我們要 keep 住它 fresh 啦，那就最佳享用時間，所以星期五就會看好。那而大家如果你是訂可以譬如一次過我每個禮拜都要的，樣你可以就是訂四包，那呢我們就會送一個的這個連珠的 pins 給大家的，如果你一次過訂這個四包的話，那呢我們就每個禮拜，你可以給個 instruction 我們是不是每個禮拜寄給你們，那就是這個的，就是希望我們跟這個黃色速遞公司合作，就搣甩這個順豐了，正式搣甩這個順豐，那所以就是這個初步合作，那我們希望之後可以一路壯大這個的，就是黃圈裡面的大家的手足啦，這樣。今集時間差不多，多謝大家收睇，拜拜。 搞搞。